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位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京藏高速主路回龙观进京方向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广东人民广播电台，香港电台，上海东方广播电台音乐频率，新加坡最新933，马来西亚988，心手相连，万众同声，鼎力打造全世界华人的至尊龙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 Jin Lee， 自我感觉还好。 自我都好自黑，天生都是难自黑。 第14位容祖儿，心之科学。 情人不爱你，魂不爱你，凭什么否定你。 第13位袁娅维，潘玮柏，星光。 就是个战神。 第12位许巍，我的爱。第11位吴夏，十万灰尘。第10位阿信，当每颗星星。第9位薛之谦，肆无忌惮。第8位Robbie and Candy， 青春终老。 多少年的旅途，为成我这刻抱拥。 第7位蔡徐坤， It's You。 Feeling like you。 第6位陈奕迅，渐渐。 渐渐我什么都不想知道。 第5位毛不易，给你给我。 给你我义无反顾的长长河。 第4位 JW 王浩儿，主宰。第3位邓紫棋，倒数。第2位莫文蔚，绝。本周冠军曲目张杰，一路之下。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大家好，我是小东。11长假呢来到了最后一天，我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呢在周日上午的10:03:56准时开始跟大家见面。今天呢我们第一小时的节目呢是通过榜单旅行来关注我们全球榜主办电台当中来自马来西亚、香港和北京3地榜单的榜上歌曲。首先第一站呢，马来西亚方面冠亚军呢是来自于两个组合，一支呢可以说是近20年来华语歌坛最成功的女生三人组，另外一支呢是近些年来有着很高人气的男生三人组。首先呢我们来听马来西亚988精彩声势排行榜的冠军歌，来自于 SIT 成军17周年纪念的单曲17。 在无穷无尽之间充满呐喊的字眼， 十七岁的我们在哪边，在未来摊开之前期待又怕受伤害，是我和你说着梦想，说着心愿，在有来有往之后三种特别的语言，上天选了我们未成全，在潮起潮落之间将我环绕的世界，世纪许多情节如此和谐，如此无间，时间的长河我非你们不可，缘分的比喻会留成一首歌，那是我们从还懵懂的青春变成最重要的人，也许经历过去 好，三位参加宇宙两千实力美少女争霸战的女生被华研国际音乐签约，以三个人的英文名字的首个字母组成 SHE， 推出了首张专辑《女生宿舍》正式出道。到今年呢，在17年里他们成为了华语歌坛最成功的组合之一。 SHE 呢也特别邀请吴青峰来创作了纪念单曲，这首《17》在马来西亚988精彩声势排行榜上获得了冠军，而马来西亚方面的亚军歌呢则是来自于 TFBOYS 的《喜欢你》，这是他们在8月份发表 EP 的同名主打，也是三位小朋友即将迈入成年之际第一首清新动人的恋爱歌曲。 第一次见到你我的心情分开后久久都无法平静，想和你背着包环球旅行，想和你寻找 蓝色瀑布， 相偶相聚的剧情在大部分的场景 迎着漂泊大雨做风光的事情， 也许已经不流行创意也没多新意， 可我的这一生 其实喜欢你、哦、Girl 要怎么样的表白两只手机率失败还可以牵着手看海， 骄傲遇见你的自信瞬间垮掉，失去了我的底 线，偶像剧的剧情在大部分的场景 迎着瓢泼大雨做疯狂的事情， 也许已经不流行创意也没多幸运， 可我的这一生其实喜欢你、哦、 Girl 要怎么样的表白能减少几率失败还可以牵着手看， 发现我已经 不知不觉的 不能没有你。 想你的脸，眼光打转不近不远，手中的咖啡恍惚忘了续杯，因为全杯思绪填满，眼泪不经意间划过嘴角，回忆有点咸，耳机里播放着你曾经送我的那首伤过热吧的音乐，怪当时还不懂熬不过等待的滋味，前头刚刚响起就有人哭红了眼睛，歌词一字一句都变成路过的风景，前头刚刚响起想逃避却无法重力，究竟是你还是旋律如此熟悉，前后刚刚想起就有人哭红了眼睛，歌词一字一句都变成路过的风景，前奏刚刚响起想逃避却无法抽离，究竟是你还是旋律如此熟悉，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马来西亚988精彩声势排行榜21名推荐曲，来自于达西的前奏刚刚响起。对于这位歌手可能很多人呢都比较陌生，他是去年第二届滚石原创歌手大赛的冠军，有颜值有才华。去年呢达西本来有机会参加明日之子，但是都被他婉言谢绝了，踏踏实实的做唱片。到今年的8月份的达西首张同名专辑发表，这首前奏刚刚响起呢是他在大学时候的创作。好，榜单旅行的第二站我们来到香港，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中文歌曲龙虎榜的冠军歌，来自于蔡依姐，这首歌叫做夜半超人。热力四射的 funky 曲风呢倒是有点像当年草蜢的复古感觉。 给你赶到，好入中你声线低沉，乱作一堆的空酒樽，把你监禁，一片忧郁的气氛。没结果的拖拖拉拉，他最喜爱你，竟只变卖一个人。但你口中想换着，他却把我拥吻，对我说敢不敢？无力逃避相拥的体温，我心里呼叫新人，偷偷只能停下自问。但遇上 Plan B 走醒的你反悔，三个都错得更深，又再想 Plan C 抽取今晚的晚，此刻终于很接近，若这刻假装他调乱身份，如何再能脱身？情后位位都开心，可惜这位普通人怎可改变？ 像依稀想听你讲，团聚那盛景，临别那泪光，全部摄入相簿，翻开细看，仍是翠绿的，常做破坏的，来自偶尔向的， 无限笑容的。 再次见面，再拍些新的照片，听一听讲一讲，从而污蔑，不想你世界怎么变迁，成熟了面孔，游行更健康，轮住单下话前方，同在岁月中苦苦找答案。望那地方，乘着印象依稀想听你讲，团聚那盛景，临别那泪光，全部摄入相簿，翻开细看，可不可想，不想再次见面，再拍些新。 是陈奕迅与 The Duo Band 一起完成的全新单曲《可以可在》，他的巡演乐队也是这一次新专辑的合作乐队一起带来。那这首歌在香港方面的榜单的前进的六位，排在第14。

今天白天本市是秋高气爽的好天气，风轻云淡，阳光明媚，适宜假日出游和户外活动。但是紫外线照射强度强，外出还要注意防晒，早晚凉意较浓，注意添衣保暖。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21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55%。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4，适宜穿夹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贵州吉靖宇大刀艺术团9月28日至10月7日来京演出啦！演出地点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盘点昨天过节的情况。10月6日，全市重点监测的176家旅游景区接待游客158.6万人次，同比减少20.2%，营业收入5297.9万元，同比减少22.7%。因为今年国庆假日为7天，较去年减少1天，所以今年10月6日返程游客较去年同期有所增加，多数景区接待人数和营业收入同比有所下降。市旅游委共接到各类旅游投诉5件，同比下降29%。全市没有接到重大旅游投诉、旅游重大突发事件及群体性事件的报告。虽然说昨天风力比较大，但是暖阳高照，空气清新，非常适合到公园游览。昨天全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44.3万人，市属11家公园全天各个瞬间时点载园人数都没有超过10万人。但是热点公园游人还是不少，像颐和园、动物园，从早上8点到下午2点，入园游客虽不拥挤排队，但也是络绎不绝。颐和园全天接待9.97万人，排名第一。再来看消费情况，进入国庆黄金周的第6天，市商务委重点监测的120家商业服务业企业实现销售额7.8亿元，同比增长8.8%。其中便利店、社区超市等便民商业因为承载的功能多、服务质量高、消费体验好，受到市民欢迎，也为假日消费带来新动力。当日711、首航国力实现合计销售额同比增长10%以上，而购物中心、奥特莱斯等商业综合体服务消费增长明显，首创奥特莱斯、八达岭奥特莱斯、汇聚购物中心等企业实现合计销售额同比增长10%以上。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 Jin Lee，自我感觉还好。 自我都好自欺，天生都是难自欺。 第14位容祖儿，心之科学。 情人不爱你，魂不爱你，凭什么否定你。 第13位袁娅维，潘玮柏，星光。 又是个战神。 创造最永恒的夜晚。 第12位许巍，我的爱。 鲜花盛开。 第11位吴夏，10万灰尘。第10位阿信，当每颗星星。第9位薛之谦，肆无忌惮。第8位 Robbie and Candy，青春终老。第7位蔡徐坤 It's You。 第6位陈奕迅，渐渐。 渐渐我什么都不想知道。 第5位毛不易，给你给我。 给你我义无反顾的长长和久久。 第4位 JW 王浩儿，主宰。 第三位邓紫棋倒数。第二位莫文蔚绝。本周冠军曲目张杰一路之下。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10:35:43，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这个时段呢，我们的榜单旅行呢回到了北京，重点来关注一下中国榜的榜上歌。首先我们听到的是本周在全球榜新鲜上榜，北京方面的全球推荐曲，也是中国榜的冠军，来自于许巍的这首《我的爱》。听到的是中国榜的冠军，来自于许巍的全新单曲，唱出对生命大爱的我的爱。全球榜榜单旅行，关注我们北京方面的中国榜的榜上歌。听过了冠军歌之后呢，在恒星歌方面呢，锁定十二周榜龄，有两首歌入围。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进榜12个星期最好成绩冠军，本周排名第18位，来自于莫文蔚的这首《心领神会》。 就伤心走入冷夜，越灿烂那方世界越容易有梦熄灭。可当眼里亮出夙愿，什么深渊都看不见。从不习惯害怕退却，一受伤也格外贪恋。谢谢你沿路的守护和谅解，你让我摆脱世俗虚伪，

遗憾，生命漫长也短暂，跳动心脏长出藤蔓，愿为险而战，跌入灰暗坠入深渊，沾满泥土的脸，没有神的光环握紧手中的平凡， 有一天也许会走 天边，让我再看清你的脸， 任泪水铺满了双眼，虽无言泪满面， 不要神的光环，只要你的平凡，此心此生无憾，生命的火已点燃，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刚刚两首歌呢都是在中国榜上积累12个星期榜龄并列恒星歌，分别是第18名莫文蔚的心领神会，还有呢就是最好成绩同样达到了冠军，本周第34名来自于张杰和张碧晨合唱的只要平凡。这首歌之前呢在我们全球榜上取得了5周榜龄，最高是第6名。好，那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一周之内取得最大升幅的火箭歌，本周在中国榜上取得了爆发成绩的是这个后弦的瓜很甜，27个榜位的升幅啊，从榜尾的第39名直接升到了第12名，绝对是一飞冲天。我们来听这首瓜很甜。 瓜很甜

该说的别说了，你懂得就够了。真的有某一种悲哀，连泪也不能流，只能目送。我最大的遗憾，是你的遗憾与我有关。没有句点已经很完美了，何必误会故事没说完。还能做什么呢？我连伤感都是奢侈的，我一想念你就那么近，但终究你都不能陪我到回不去的远方。原来我很快乐，只是不愿承认。在我怀疑世界时，你给过我答案。 这不是爱吗？ 分手以后就不要再见面了。 可是我当时你没走，后来的我们会如何不一样？ 如果当时你有勇气去上路，我跟你一辈子。 我最大的遗憾，是你的遗憾与我有关。没有句点已经很完美了，何必误会故事没说完。还能做什么呢？我连伤感都是奢侈的，我一想念你就那么近，但终究你都不能陪我到回不去的远方。原来我很快乐，只是不愿承认。在我怀疑世界时，你给过我答案。我感觉到幸福， 五十年恋情，你爱过我吗？ 是看见你幸福。 我是方小小。 曾经亲手把时间变慢，可惜我们没有等。我们， 这是陈奕迅为刘若英导演处女作我们后来的我们演唱的主题歌，叫做我们。和很多人跨界当导演是摸着石头过河不同，刘若英呢有很多优势。首先她本人是一个演员，同时呢还有一位全能的师傅张艾嘉。张艾嘉是歌手、演员，同时也是编剧、制片人。今年呢，张艾嘉执导的《相爱相亲》让他获得了第六届十大华语电影年度导演。刘若英呢，也在该剧当中客串了一个角色。下面我们来听谭维维演唱的电影主题曲，叫做《陌上花开》。 陌上花开，不忍不开，

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牵挂，只是我心中不再有火花，让往事都随风去吧。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仍在我心中，虽然已没有他。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之心，张艾嘉代表作《爱的代价》。作为80年代红极一时的女歌手，张艾嘉的成名得益于罗大佑、李宗盛在音乐上的造诣。她与李宗盛首度合作，便成就了经典的专辑《忙与忙》。后来呢，李宗盛又为她写出了《爱的代价》。起初呢，这是李宗盛写出来用来宽慰姐姐的，后来变成了一首情歌。歌手跨界成为导演呢，有个特点，就是在音乐上做文章。即将步入导演行列的还有光良，不久之后呢，他将推出导演处女作《未完成的童话》。光良的一首童话的 MV 呢，曾经红爆网络。但是光良的这个 MV 有个特点，就是很多故事都没有结束，所以他一直想把童话呢拍成一个完整的故事，于是便有了导演的第一次。

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11:33:33，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东。国庆节假期的最后一天呢，这个小时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唱而优则导的歌手。最近呢，吴克群忙着为导演处女作《为你写诗》做宣传，该片呢将于今年11月2日上映。吴克群这次当导演并不顺利，电影筹备期间呢，他遭遇了投资方撤资，耳朵失聪，拍摄过程当中母亲的逝世，但这些呢并没有阻止他当导演的初衷，因为他本人呢其实是学戏剧出身的。那这一次呢，他这个《为你写诗》同样也是他音乐的代表作，我们来听这首歌。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这是周杰伦为方文山第一部电影长片创作的标题曲《听见下雨的声音》，首唱呢是魏如云。周杰伦呢也将这首歌收录在个人2014年的专辑《哎呦不错哦》当中。周杰伦、方文山呢，如今两人在音乐上已互为一体，而在影视方面呢也是相互支持。周杰伦导演的这个处女作《不能说的秘密》同名主题曲便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并演唱。 冷咖啡离开了杯垫，我忍住的情绪在乎后面，拼命想挽回的从前，在我脸上依旧清晰可见。最美的不是下雨天，是曾与你躲过雨的屋檐，回忆的画面，在等着秋千梦开始不甜。你说吧，爱渐渐放下，回走更远，你又何必去改？

周杰伦、王力宏跨界当导演，除了看好电影市场的前景，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借助电影的影响力跨入国际化。那他们都曾经参演过好莱坞的这个大制作影片，此后呢也提升了在国际上的知名度。继周杰伦自编自导自演《不能说的秘密》，王力宏呢所自导自演的《恋爱通告》之后，来自于马来西亚的阿牛呢，2010年呢也推出了自导自演的处女作《恋爱红豆冰》。阿牛呢邀请了一众马来西亚的歌手参演，比如说梁静茹、曹格、品冠、巫启贤、戴佩妮等等。阿牛说自己的导演梦呢早于歌手梦，出演《夏日摸摸茶》就开始偷师如何做导演。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他为电影这个创作并演唱的主题曲，叫做《纯文艺恋爱》。稍后呢，你还会听到李佳薇为阿牛的这个导演的《金童玉女》所演唱的主题曲《Beautiful》。 你是汹涌的海浪，你是汹涌的海浪，我是疲惫的沙滩，暖暖的斜阳掉在我们的肩膀，你用醉人的眼波拴住恋爱的绳索，那么痴迷，那么凄厉，你轻轻柔柔地细诉着冰城下的雨，淋湿你的长发，几十年来抹也抹不去。啊，我会慢慢地想起，几十年都不会忘记。 突然间发现时间不知不觉的已经来到了11:55:32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要在这里告一个段落。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那在下周六上午的10点，我们节目将准时出现在 FM97.4。好，稍后北京乐广播带给大家的是小航为你带来的节奏驾到。 长发几十年来抹也抹不去，啊，我会慢慢的想起，几十年都不会忘记。在你的背后紧紧握着你右手，慢慢地教你先手势，要你知道我的事，当你孤孤单单的时候，我要继续为你唱出这首歌。你轻轻柔柔地细诉着冰城下的雨。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1983年，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